一次網上 NBA 直播啊！ 香港第一次嘅網上嘅籃球直播啦，咁我哋有幸成為一員嘅話咧，其實我都覺得係榮幸嘅。 咁啊，呢一場波啊，洛杉磯打比啦，呢個快艇對啲湖人嘅。湖人如果用做主場嘅成績咧，就係16-10嘅，但係快艇今年嘅作客成績咧，就係17-12。 嗱，我預測啦，快艇贏20度啦，大家點睇啊？ 一個 crossover 同呢個 DeAndre Jordan 一個 pick and roll， 跟住轉方向俾呢個 Caron Butler， 跟住 Greg Griffin 一個中距離入埋15-0， 表就變咗唔夠人打噶嘛。相反，你係點樣用另外嘅球員幫呢啲得分點去攞分啊嘛？即係你話杜蘭特， 你諗下火背後教練邊個？ 我 Pat Riley 唔通就係 冇錯啦。你知唔知 Riley 咁多年嘅經驗係嘛？我點樣守你？其實佢做過 system 做得好。 你知唔知甲一好多隊嘅教練係邊個啊？ 你知嘅陳 Sir， 蕭 Sir 啊嘛， 梗係唔係？Kobe Bryant 嘅 drop step 一個 half fake， 跟住用左手 呢手出手的個位置咧，就係、是、同個框平高度，咁變咗咧喺個咁嘅掟出去個角度嚟講咧，即、就、係、是、ESPN 睇做過個分析咧，就係、是、呢個咁嘅掟出去的角度咧係好有利咧。 你識單打獨鬥，我都可以喎。即係你見到熱火有心呢幾球係俾詹姆斯單打獨鬥， 你絕對講得啱。 翻上去啦！ 哇， 曳啲喎呢球 就嗰個嘅。 開打自波魯沙二號位打翻 Kevin Martin 啦，係啦，咁樣可以對翻跟翻個節奏咯，可以再 調翻轉就可能大隻少少，因為我諗硬啲肌肉多啲啦，跟翻轉咩骨多，咁變咗可能同埋個落地 應該唔會多嘅，係少即係肌肉少啲嘅，骨多我都驚嘅， 骨長骨長， 佢有骨。 星期三晚9:30 ，Thomas 阿謙夏薩特藍天雪地。 Hey, 大家好，我是黑鬼德，你现在听的这个是 www.ragazine.com.hong kong，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拜拜。 好啦，翻翻嚟第二節啦，咁啊，繼續啦，繼續講翻足球啦。但講足球之前都有少少嘢講，咁因為各位即係聽眾可以聽翻琴晚嘅反晚啦，因為琴晚有傑靈公主上咗嚟 嘛。係啊，係啊，又講啦， 嘉賓，我哋要嘉賓，唔該， 係嘉賓。 OK OK OK， 咁啊，經一喺度啦，咁啊，頭先亦都聽到啦，卡妹又出咗兩句聲啦，但係交翻俾師兄先。 係啊，因為咧，我哋就要講下上個禮拜。五六日嗰啲正波啊嘛，咁啊第一件事法甲就开 lift 啦，咁啊通常法国同德国嗰啲咁嘅主力球队或者系成为热门嘅球队咧，大部分都过关嘅，除咗队就系巴黎圣日耳门，就因为一出闸咧就俾蒙比里埃咧就逼和1-1嘅。 我记得上个礼拜先有讲过， 系啊有讲， 你特别提案法甲嘅，我记得 系啊，咁啊因为咧就系 PSG 今年嘅人脚好好嘛，有卡云尼有剩啊嘛，咁但系呢场波嚟讲咧。十分鐘咧就攋咗嘢啦， 但係領隊係 白蘭斯咯，領隊白蘭斯咯就攋咗嘢嘅，咁咧就嗰球波咧就係十分鐘嗰球咧就係伊巴希莫維就攋嘢嘅，喺中間度咧就甩咗個波，咁然之後咧咁就蒙比利亞中場係夏里拉，咁一射咧就閃到，然之後就俾卡比拿咧咁就射入呢一球咧，咁就十分鐘咧就領先嘅呢一球啊。咁啊跟住咧就大約係去到60分鐘到啦，咁就咧就係阿華拉迪咧，咁就係響大約係大約係禁區頂左庫俾埋嚟中間，就呢個伊巴希莫維頭槌一頂，就俾後上麥士維咧就射翻成1-1嘅。咁雖然後尾呢個蒙比利埃有球員就被罰兩黃一紅出場，但最後尾咧都係1-1，咁就攋咗嘢嘅巴黎聖日耳門呢場啊。咁另外咧，如果講法甲上個星期最犀利嘅球員咧，就係有傳啊，最近有傳呢、這個。有機會加盟阿仙奴嘅哥古夫，咁啊大家都知道哥古夫係乜嘢嘅球員啦，咁啊哥古夫效力里昂，咁啊上一周好犀利啊，4-0，咁就咧就係贏咗尼斯，咁啊當中咧有兩個助攻， 一個咧三十幾碼嘅罰球，可以話咧翻翻佢去好犀利嘅本色。嗰球第一球嗰、那個助攻嗰個喺左邊用左腳，即係幾乎已經撲低㗎啦，都仲可以彎一個咧逼鹹式嘅傳中，咁啊結果咧就俾呢個後上基尼亞頭槌頂入。咁上年可以話法甲嘅最佳球員，阿、Stephen 點睇啊？要哥古夫。 我覺得呢單嘢有機會堅喎，講真 係啊，因為 其實最大問題係李昂係直頭係想 啊， 直頭想放， 因為李昂因為佢 嫌佢人工高，係啊，嫌佢人工高， 價錢嘅問題喎、 啊，價錢其實佢未必收得好貴，因為其實舊年哥古夫係傷咗好耐，咁亦都表現得麻麻地嘅， 係麻麻地嘅，今年第一場哇就表現到光芒四射咧，可能雲家就諗呢件喎，而且又 咁其實講真，哥古夫都傳咗幾年啦，咁大家如果有聽點知冰冰都知道。高尔夫基本上每年都会传一次，起码传咗三四年噶啦，已经。佢未过里昂之前，已经喺波尔多嘅时候，其实已经有传过话想签佢过嚟，咁但系一路都冇做到嘅。咁啊，睇下 成唔成事啊？ 唔系睇下欧联入唔入到啦。 成日都系呢句嘅。好啦，法国就系咁先啦。虽然摩纳哥就都好顺利2-0赢波，德甲方面又点啊？德甲 喂德。甲咧开咗锣啊！大家知道，咁啊，有边个有睇先？ 睇咗一场叫唔叫睇啊？我乜人都 唔识 打。 睇咗边场？ 唔系睇咗嗰两队，边两队先？ 斯洛克04 对汉 堡。 哦，斯洛克04对汉堡，哇！呢场 坚 嘢喎，呢场。 犀利嘅 正嘢喎。咁你继续啦，继续发表有啲咩好嘢？ 其实我两队咧就一个人都唔识嘅，但我成日睇完。 有你 识 噶，落唔到人。 我係一路係唔捉緊你喎，但係我 即係你想督人， 我就覺得佢唔係咁神嘅啫喎。係、啊、我唔知係到底佢真係嗰場跌咗鍋定係我因為早兩日咧睇唔係上個禮拜睇咧，總之我就覺得佢唔係你哋講都咁神。 哦，佢唔係咁神，佢真係佢唔係神得。 我冇理解錯嘅嗰場波。 佢打雜嘅係咪啊？嗰場應該。 嗰場喂，其實我好混亂嘅，你知唔知我嗰日 打雜嘅？ 我又要認咧邊件衫嗱，紅色、藍色啊嘛，我要諗，我唔睇開得㗎。咁係咯，紅色係邊隊啦？藍色係邊隊？你知我好容易混淆，如果曼聯同車路士真係睇開呢個英超㗎嘛，咁已經好混淆，已經好吃力咁樣，跟住又要問你哋。但係其實成個感覺，我就覺得漢堡係打得好。 哦，漢堡打得好啲。 我個感覺咯，即其實我好一定係好客觀咧，因為我唔識噶嘛。 唔係，其實我個人咧就對今年對斯洛克有期望嘅。咁期望係因為舊年斯洛克咧其實唔係真係打得咁差，我自己覺得。即我同阿傑斯有少少唱反調嘅。咁同埋我覺得佢今年就簽咗阿斯拉爾咧，喺免恩斯簽咗斯拉爾翻嚟。 即幾好啊！ 最緊要一個問題就係舊年斯洛克最大弊病就是因為德甲坎特拉爾一個射入波，前面是即要靠德士拿即推上去才有斯拉爾入波，如果唔係咧，今日有斯拉爾幫佢咧追翻3-3都是他很醒目在前面，即係揾翻個機會追到，所以我對他有期望，但係結果打出嚟咧就真的有啲少少唔知係季初病定係點樣啦。 唔係咁你德士拿又傷咧傷出咧上半場， 係呢個都係 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影響力，因為你睇翻。亨特拿入第一球是很靓的很快咁 样。好快手啊个波。个波佢仲可以喺20多码地波咁样射入咗呢个艾达嘅十字框。但呢球波我觉得系咪艾达可以做好啲呢，个波去世唔系好急。 我唔知艾达呢场波其实两个龙门呢都有少少哈哈地碌。艾达系汉堡嘅龙门同埋小克嘅龙门就希利布兰啦。两个都俾我感觉就系 好曳嘅。 似乎都两个都曳。即当然 待佢再翻生 啊！系啦，艾达有段时间先可揿嘅时候咧，佢就都 OK 嘅，都有几个几靓嘅扑救咁。但系失3-3，其实嘅又系， 真系输佢啦。 除咗第一球，阿师兄讲嗰个，其实嗰个波其实都系落地嗰下都系有啲问题嘅。 系啊， 咁所以其实呢场波咧咁巅峰斗狂龙咁3-3咧，我觉得两个龙门都几大扎。 同埋 因为我谂艾达就话最后一个波咧就真系真係幾肉酸嘅，真係咁樣，即係射埋去，咁啊抱仔啊抱甩咗。咁當然如果我俾個借口，佢就話遮咗咯。 個 波飄同埋遮咗咯，因為有啲個路線遮咗。咁但係我覺得以艾達嘅能力就應該可以做得好啲嘅。 認同。 阿卡有啲咩要講啊？ 唔係，其實我咧嗰我依家又唔好記得咗咧。我嗰日咧覺得其中一隊咧個後防咧係極度差㗎。 漢堡。 係啊，佢即係好似咧豆腐咁樣咧，一攻就其實嗰球都入眼嘅，同埋我成個感覺就覺得咧，其實你哋成日話要算睇得教係好啱嘅。 係啊， 佢嗰啲入球咧係唔會你覺得人哋係快得嚟咧有組織，佢唔會好負碌嘅喎。但係你成日睇啲英超，你覺得點解嗰啲波咁負碌嘅，或者射極都唔入嘅？ 成個英超唔係成個英超嘅，係一隊啫，係你嗰隊嘅啫。 咁係咁啦。 水啊！ 你咁樣嚟抽都得嘅喎，已經講咗去第二個地方嘅聯賽嘅咯喎。唔係嗰個，因為兩隊咧，其實佢唔係話小可04以前係好似好勁咁啊都。 啊，而家都好勁。 兩隊其實都係老牌嚟嘅。 兩隊老牌啦。 咁我覺得兩隊咁依家。我以我咁唔認識咧，佢一啲喺我心目中佢算係普通啲、平庸啲，但係佢都可以踢出咁鬼激烈咧，我覺得好刺激。我你知唔知心臟病啊？睇到嗱，拎白蘭攻完又入波，攻完又入波，其實你有時真係睇到好興奮嘅嗰種。 係啊，因為其實今個禮拜睇翻啲德甲嘅比數咧， 精彩， 真係好多入球先啦。 應該冇記錯係得兩場係開細嘅啫，其他全部開大。 唔係要講一講嘅，即係本身我哋上個禮拜講三頭馬車啦，即係大機。机会嘅系多蒙特、拜仁再加 零四啦，利华古信， 利华古信，咁三队波都赢嘅，我记得。 系啊，三队波赢。 利华古信作客系赢嘅， 主场 赢， 主场赢 Fiber， 但系咪细噶？ 三比一 ， 三比一。咁啊，反而你问我 sharp 嘅咧，就真系反而系嗰两队， 多蒙特同埋拜仁。 正常大家预计拜仁系杀晒噶啦，冇得讲噶。咁当然啦，三比一轻描淡写，主场赢武信加柏啦，即系。 但系都唔轻描淡写噶，大佬。其实武信加柏顶得好辛苦噶，顶到尾噶。 应该咁样讲，武信加柏打得好好。 系 即系 OK 失咗，即系我记得系失咗 第一球就又系龙虾碌啦，又系龙虾碌啦。 第一球咁样讲啦，第一球系成队波未企稳啦，企稳咗之后，我冇记错系咪二比零？ 二比零先， 二比零先啦。咁其实二比零之后，你见到武信加柏都顶咗一段嘅，即系反而嗰段之后就打得好多啦。 其实武信加柏每一个攻势都系争少少，其实每一下都佢都入肉噶，因为佢每一下佢都系阿纽亚或者丹迪啊、保定啊嗰啲。全部都要瞓落去，或者要扑咁先得，因为其余你见到武信加柏啊，大师兄除咗第一球佢真系佢解围解得唔清脆，跌翻落去阿梅拿，我冇记错，梅拿定卡奥斯咧，咁一个长传， 梅拿俾阿列布利， 梅拿 跟住列布利一个长传， 列布利俾个长波俾落班，拉巧咁底下一贴就过咗龙门，佢封都封唔到。咁呢下係真係你見到一擺返舊上屆嗰陣呢，拜仁其實自動波都識踢。 係啦，我諗拜仁我呢場波就睇返啲入球有幾樣嘢睇到嘅。第一件事呢場波出咗文素機制，其實第一同第二入球呢，你細心留意下呢，當第一球呢個列貝利比上去的時候，文素機制係越位先嘅， 係 呀，前期嘅路基就係越位嘅。咁但係當然啦，佢比洛賓㗎嘛，咁當然文素機制就冇問題啦。咁洛賓亦都真係好順利咁將嗰波射入啦，但系我就唔係好覺得關史迪金事。其實呢場波史迪金打得好好添 ，OK 嘅。除咗第一球咯，第一球解圍即係 佢踢嗰波係啦， 因為 第二球係一個罰球嚟嘅， 球 就喺右手邊。 洛賓一啄埋去， 嗱，留意嗰個罰球啄埋去嗰陣時咧，佢未啄嗰陣時，文素基治又係零零舍舍入去。 佢特登企個越位位置行得出嚟， 呢個又係戰術嚟㗎，即係哥迪奧拿嘅戰術嚟㗎，即係當佢可能打一個 long striker。即係擺阿文素基在前面嘅時候咧，佢可能特登即係做一個即係文素基企喺個越位位，令到啲守衞咧即係可能個防備即係冇防備得咁好，因為咧嗰球波後尾個發展就係洛賓斬埋去啦，列貝利搶點就一射，跟住史迪金咧就擋翻出嚟，就俾文素基治就執咗入去嘅。咁當然文素基嗰陣基治嗰個位 射波嗰下，文素基治就已經有個白衫武信卡帕嘅防守係翻咗嚟 mark 住，咁佢就應該。 冇越位 嘅，可以唔計佢越位。 係啊，因為其實今年FIFA 國際足協都提及咧，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就唔會再當係越位啦。 但係先講埋先。 係啊，所以咧，即係哥迪奧拿可能呢套嘅戰術。 咁就可能趁住即係用一個即係 新 啲、啊、即係唔新㗎啦，不過講返轉頭好多好、啊、多以前阿大聲都有時都會用嘅、啊、特登企條友 係呢個保頓年代用得好多㗎啦、 啊、當作越位，咁呢就跟住褪返出嚟，咁令到啲守衞可能啲視線可能有啲阻礙，咁結果連隨之下就咁樣搞掂。 唔係咩個排陣上啦，我覺得啦仍然都係即係我諗冇乜太大執過㗎，即 係冇乜 落返呢一場嘅時候你就見到唔同之前死啦！對巴塞嗰場， 係 拜仁曾經對個打一場對巴塞嘅， 係 曼城啊嗰啲係嘛？ 係啦，咁你見到唔係太同以前啦，又跟翻好似舊年類似嘅德甲模式去打。 其實係應該係嘅，即係無謂變得咁多。 你季初贏住先啦， 係咯，贏咗先。 係啦，你歐聯開始，你咪慢慢轉陣咯。 同埋咧，我諗咧呢一個即係頭先我提及嗰、那個即係 long striker， 即係類似莊越位嗰個戰術咧，可能第日轉翻個無鋒陣嘅時間咧，可能有另外一套模式嘅。 係啦，反而咧，我想講話，可能哥迪奧拿而家調翻轉加落去就咩曬，係可能喺進攻嗰方面加咗多呢啲真係戰術上嘅嘢。 係啦， 即係呢啲係用腦去打嘅嘢，反而就係啦。咁、但係另外一隊咧就， 另外一隊就多蒙特咧就四膽。 讲多少少先，讲多少呢场我觉得无信加柏系打得好嘅，尤其是你见到佢个中场呢艾兰高搭呢个靴文，呢一对组合呢系顶返住，因为今年汉基就转咗会啦， 系冇错， 换咗 Max Cruz 啊 ,Max Cruz, 系啦 ,Max Cruz, 咁呢个就要睇多啲啦，都 OK 嘅，咁但系就仲爭，即係要睇多幾場睇下佢點。但係靴文同艾蘭高咧夾翻出嚟就 O K。 係。 同埋關於拜仁，我諗拉多少少啊，股市大和過咗皇夫斯堡。 係啊。 咁就係啦，阿仙奴就 sorry 嘅。 就唔使 sorry。 又笑一件。 又使 sorry。 嚇，點解唔使 sorry 咧？ 因為咁你出嘅錢同人工，人哋皇夫斯堡比較高啲嘅話，咁其實好簡單嘅。 真係慘啊！皇夫斯堡 同埋個聯賽你唔使轉咧。咁佢又要爭國家隊，今嚟緊即係世界盃，大家知巴西嘅中場，佢應該都係一個入選嗰啲爭嘅， 一定入選㗎啦。咁佢一定係 爭 位， 個正選位。咁佢要一隊即係一個熟悉嘅聯賽，一個肯定有正選打嘅球會。 係呢個好緊要。 呢個係一個好大 好大 factor， 呢個好大 factor 對佢嚟講。 和寶係咪仲係馬加夫㗎？ 唔 係， 走咗好耐啦。 呢度呢和寶度呢單好得嚇，我自己覺得咧就阿羅夫斯應該係有啲功勞嘅，始終呢個我覺得對佢哋嚟講係好重要嘅一個。係 咯， 嗯，係啦，咁啊講埋多蒙特啦，前啲粉好中意嘅多蒙特啦， 四蛋啦， 就第一件事咧就啱曬買啱曬貨啦，有呢個即係 上個禮拜都講咗， 係啊，德國即係蘋果日報啦，一睇完呢場波就話德國鄭少偉叫做奧巴美揚， 點解鄭少偉？ 因為佢好似亨利啊嘛，奧巴美揚似亨利即係似鄭少偉啦。 其實上個禮拜同應該前個禮拜同傑斯講翻啲熱身賽嘅時候都講咗，其實佢奧巴美揚呢個收購係啱使，同埋加埋沙軒喺度咧，今季咁你放生咗古道根喺度，見到第一球有一球，第二球應該冇記錯，第二球佢入攝咧一比內，其實佢後發先至已經跑贏咗後衞，一射就搞掂啦。 有個資料話咧，佢30米嘅起動咧，仲快過100米飛人紀錄保持者保特。 同埋佢嘅把握力真係 OK 嘅。 佢呢個球員就即係都係嗰句啦。我感覺上好似個黃色獵豹咁樣啦， 開頭仲有啲懷疑，即係撇除佢速度之 外， 就係個馬力嘅。但係睇完個 馬力 OK 嘅， 咁你又 非常好。 然後你會見到一樣嘢，你雲道夫斯基唔需要孭太多飛， 梗係啦， 佢都有，佢做咗好多二傳啊。其實 咁啊，變相就係話成隊波咧，你見到進攻模式咧，順暢咗好多先。 係， 同埋利雲道夫斯基真係我諗，即係調翻轉諗講，今屆佢 舒服咗好多啦， 舒服咗好多踢啦，咁所以俾我感覺，我話真係好想講呢隊嘅係，我諗今屆係嗰成個進攻模式，我諗我諗即係當然再睇啦，但係睇完第一場之後，係真係可以 代翻當年壽司仔打嗰進攻， 哦，絕對可以， 可以噶啦， 因為你睇 Super Cup 嗰場都見到啲效果嘅，佢砌翻齊個陣容，因為上一季係中路，你冇辦法有一個人有一個 killer pass 出嚟，嗯，今季你明顯阿古道根係推前咗，咁佢可以做翻曬，頂翻曬嗰個工作， 都係嗰句啦，米哈達恩都仲未落場嘅，即係嗰句，即係可能古道根可能嚟緊就會拍翻阿紐尼沙軒就打。打防中嘅， 我谂都会宾达多 啊，或者系将，即系总之就有翻啲轮换啦呢个位，因为米哈达恩就应该会打攻击中场多啲嘅。 因为科斯莱斯要顶咗个闸位呢排，因为应该比斯石，我应该比斯石要 长伤噶嘛， 长伤 系啊，长伤 要起码我谂揭冬之前后先将翻。 简单啲嚟讲啦，奥巴美扬啲三球波咧都系凭住速度咁样咧，就系即系后发先至咁样咧就抢点，我觉得佢抢点系相当之。犀利系咁就呢队波咧，即系都要密切 留意。我谂季初佢会抢到几多分？ 我想讲追得过啊，即系呢度讲到明啊，六七场 唔系，所以其实我就少少，我见你讲得咁开心，我就唔敢出声住。咁但系其实我对呢个球员咧就仍然都有啲保留嘅，因为始终系佢睇到一个问题，就系佢始终就系靠速度， 系 即系当然啦，当然啦，有沙轩，有古道根，甚至乎阿奥巴，诶，即系仲有阿。頭先講嗰個 米哈 達恩，其實佢都係一啲比較派牌唔錯嘅球員嚟嘅。咁對於發揮佢嘅速度咧，其實相當有用，相當有用。所以其實我覺得我認同頭先大家講嘅就係話，多蒙特今年嘅進攻模式咧， 齊整咗 係多變化咗啦。咁其實呢個對佢嚟講同拜仁去爭咧，呢個係一個重要 元素。唔係好明顯係好過舊年嘅， 一定係啊！呢個一定係 佢個進攻嘅模式咧，似樣翻，因為以前就側重喺萊斯同阿。 马里奥戈石 度， 系啊， 马里奥戈石呢两个人中间，但系呢次咧就似即系可以拉翻开啲齐整啲， 冇错， 即系佢可以佢中间插唔入两边冇嘅中间，即系佢可以三个立体进攻咯，即系旧年就好单调，利云道夫斯基就打得好辛苦， 系冇错， 今季就冇咗呢支国际场， 因为旧即系利云道夫斯基而家个角色就唔单止喺前面嗰度，即系要压住啦，有时仲可以即系兜翻出嚟，二传即系嚟到第三个波啦，第三个波佢脚面一俾个直线奥巴美扬先，就系左边插入去，上边兜过埋龙门咁就射入嘅， 冇错，冇错， 呢个波咧都可以发挥到奥巴美扬嗰个嘅射术，其实有嘅，我觉得系 有嘅， 尤其睇佢旧年圣伊天咧。哇！真係好誇張，即係佢啲搶點真係好威快，咁所以呢個球員舊年即係上個禮拜德甲最高評分球員啦，咁所以咧 合理啊， 即係都要大家繼續留意呢個球員啦嚇。 我想講多兩，我想講多兩隊。 哦，好啊， 第一隊就係不萊梅，咁啊。我好擔心佢今年個情況，因為第一場咧，佢哋對布倫瑞克咧係作客對布倫瑞克， 睇到係似乎較弱嘅一隊， 係啦， 都睇到咁真係有啲危， 甚至乎係第一隊入嗰個波，其實真係有啲即係好幸運嘅 counter 啦。咁第二個問題就係，其實全場係有。即係大部分時候反而俾布倫瑞克撳住嚟抽， 對手有一球中眉㗎，我記得 中眉有一球，我仲係 遠射好行咁飛埋去，中眉唔入咋？ 仲要係有兩三球波係喺龍門口，唔知點樣射幾射唔入咁解嘅啫。咁所以其實不萊梅作客不嬲都曳㗎啦。咁但係今年仲要係踢到即係第一場對住對應該係最弱嗰隊咧，都踢成咁咧，其實我就好擔心佢。咁另外一隊就反而咧就驚喜嘅就係哈巴啦，即係第一場嗰隊法拉福喎，大佬。 福舊年係好硬淨㗎， 係啊，咁但係今年第一場咧就睇唔到，即係佢曾經有段時間追到2-1，但係結果就係輸下粒，輸下又一粒，咁反而咧就哈化嘅主場今年我諗要留意啊，即係要我先話啫，賭波角度，大家哈化喺主場可以考慮。 我諗幾個前面球員啦，即係哈化嚟講就拉莫斯啦， 係拉莫斯睇得好， 呢個前鋒入兩球就一個中柱嘅，如果冇記錯嚇。 係啊， 咁另外中間就有一個係啦，阿里古啦，亦都係表現相當好啊。咁當然即係影射翻對面法蘭克福有幾騎嚟啦，系都系嗰句，升班马第一场都可以， 啊、 即系对住法兰克福都可以让波嘅，咁啊真系呢对法兰克福真系大镬啊！ 系 啊，咁啊德甲应该差唔多咯，吓 差唔多啦， 好啦，都要俾阿的哥讲下曼联咯， 英超啦，讲下咁啊，上个礼拜足总杯啦，最后2-0啦， 慈善盾啦，足总杯咁快 争好远啦， 足总杯 慈善盾啦，2-0啦，赢埋 冠。 三 冠氹以待，氹以待。 唔係即係咁樣講，唔係好老實講。 又有杯捧 ，Gory Gory Gory。 唔係呢個你當你當個杯仔有咩都好啦，鬼莫耶斯減減壓先啦。 係， 因為呢隻如果輸咗嘅咧，調翻轉佢跟住嚟緊，因為曼聯個賽程係好辛苦嘅，打落去一陣可以講。係，咁減少壓嘅。咁你問我好啦，成場波咁計，贏級數咯，只可以講。 唔係，因為我覺得偉，我覺得偉金嗰個心態係都唔係太過著重呢個杯。講真，即係表現我覺得偉金真係有啲令我失望啊。 我嗱，但係我調翻轉，我會咁樣講喎，係佢翻翻應該原有嘅水平喎。即係我覺得佢打舊年係偉金係攞足總杯冠軍係咪？ 係啊， 足總杯冠軍嘅時期打八強、四強同決賽嗰三場波，我覺得係超曬班嘅喎。 係，咁我諗就今年，我覺得其實佢走人腳就唔應該踢到，又是馬龍尼，我覺得麻麻地啦。麻麻難民又冇出啦， 冇出麻麻難民啦， 又冇出麻麻難民啦。前面何志又根本都冇乜點攞波，我覺得都係心態問題，都係好講真慈善盾啫。係你曼聯先咁想要啫嘛，偉金要嚟學咩？偉金我哋升班㗎嘛，都係博升班啦，錢多幾多大佬啱啱先？ 你話成隊波咁計 ，OK， 係雖然贏咗二比零，咁但係都幾弊咯。 但係問題真係好弊啊！即係 好弊嗱，幾樣嘢要講啦。OK， 你見到其實你問我莫耶斯都算醒嘅，即係第一場擺翻傑斯喺度，穩穩陣陣去打翻先，乜都唔好理。 係要贏啊嘛，因為係 要贏嘅。咁我覺得呢樣嘢 OK 啦。咁啦，問題係你見到即係右邊就好大鑊咯。 右邊嗰個沙下真係好嘢啊！真係即係啲腳法真係相當之即係精彩嚇，即係啲插花都相當之靈巧。不過個波咧， 我真係冇得講。我記得完咗我見到獅子嘅，唔記得禮拜一定禮拜二嘅時期同佢講話，我都話咗贏㗎啦。咁但係你問我嘅係啱曬啦，係真係得一招跑狗，冇其他㗎啦。你見到係咩呢？就係好多時，無論艾夫拿又好，艾夫拿自己跑啦，一自己放啦，一係就越過中場去放啦，俾雲佩斯走啦。你見到呢兩球都係啦。另外一邊就右手邊嗰邊。開 Smalling 又放啦，宗師又放啦，跟住沙夏又喺個位度放啦，基本上就係得個放字嘅啫。OK， 但你問有冇人識斬波呢？嗰場波 就艾夫拿咯，第一球波就係佢斬埋去，就係斬埋去俾阿雲貝斯咪頂入咯。其實成場波我有睇嘅，不過就睇咗半個鐘頭咯， 好悶。 我睇咗半個鐘頭即刻轉台咯， 我都唔係好想睇嗰場。 好坦白， 巴度睇嘅 又。我睇半個鐘頭 台啦， 我即刻轉咗去睇荷格，我寧睇荷格都唔睇你場慈善台。 係唔得啊！即係我可以講沙夏。即系 OK， 即系我谂成场波最大嘅亮点就系沙夏咯，即系佢嗰种，即系我睇翻统计数字咧，佢三次全中咧就三次都唔中嘅， 系啦。 咁你话死唔死啊？ 佢有球叻仔嘅，高空辣到个波落嚟，右脚箍翻个波落旗，左脚一斩到去啱啱对面看台， 系咯， 冇影嘅， 即系你话你 几大镬， 即系你呢啲球员即系攞嚟做花式表演就好啲咯。 同埋我见到嘅系咧。 水晶宮想借都借唔到啊！ 點解我會話 卡斯圖想買都買唔到啊！ 我會話點解級數嘅問題呢，即係你見到偉根有一兩下打 counter 咧，其實偉根打得唔好啲 counter， 但你曼聯都雞手鴨腳去走。OK， 首先第一樣嘢你見到卡域克同 Kavir 兩個咧。在防守的範圍上其實還未分工分得很清晰的，你很多時候見到的是不知道誰究竟去，一個就是追，一個就是去守回位，沒有人知道的這件事。第二件事，你整條防線當日是維迪還有的是宗師，後來出 Smalling 出來， 是啊，因為傷嘛，因為 拉菲爾傷了，是啊，你見到這三條友呢弊家呢，有球波是什麼呢？ Smalling 失了位，跟住維迪宗師撲埋去嗰下，跟住見到冇腦嘅，差唔多過曬撲埋去，係一啱啱你走過籠，跟住就過埋啦。即係你見到呢三樣嘢係冇乜腦咁你見到成個防線咧，防守個佈局上咧，莫耶斯係冇乜教佢哋嘅。咁如果你話我都係睇唔到有任何即係企位嗰方面嗰啲嘢度。咁你話好啦，落到去嚟緊今個禮拜嗰場啦，講埋咧就係 OK， 作第一場作客對 贏緊啦， 對小雲斯咁計。 啊，你講邊度贏緊啦，大佬？ 極度惡， 曼聯都會輸嘅咩？ 極度惡打對小雲 斯，生嚟咁嘅。 喂，球妹唔系啊，讲真啊，你问我贴波，小云斯人二比一呢场波。 嗱，首先咧就讲下啲伤兵啦，曼联伤兵话即系一片红，杨格即系呢个小豆。 南尼費查就唔使講啦，啊，仲有卡力克都可能兜符啊，即係有疑問嘅拉菲爾就紅牌，於是就唔出得嘅。 仲有一個， 仲有一件， 仲有一個鼻痛， 啊鼻痛，我鼻痛我要冇。哦，鼻痛、胃痛就唔知咩事， 心理有病， 系心病，系啊，系佢都冇列添， 拒绝咗车路士， 心病好难列落去， 系 official 公布咗， 吓再 refuse 嘛 ，refuse 咗车路士咯， 哦，应该嘅， 我谂 预期之内啦， 我谂呢一场波啦，你问我嘅话，睇下莫耶斯啦，即系我谂几成个亚洲之旅都系打得好差啦，即系打曼联打输， 我唔使问啦， 咁我。有少少另外一個睇法嘅就係話喺莫耶斯心目中呢一場波咧，我覺得唔會太重要對住史雲斯。咁但 係阿卡係咪有 真的嗎？ 卡會講兩句， 阿卡會講兩句。 唔係對於我哋， 我好震驚喎！聽到呢句啊， 知未必嘅。咁可能今場波咧就會攞翻打足總杯嘅陣容，但係未必會收起翻傑斯。我覺得有可能會出，真係出翻啊！特卡华喺度， 系特卡华。 咁如果出特卡华咧，就对住小云斯，我就会觉得好少少，我只系讲好少少啫。系啊，我觉得会系咁。 哦，都唔奇， 已经好好多咧。 都唔奇， 冇人出啊！你出个，正如狮子所讲，大大只， 大只只，之前走来走去 嗰 个，难嚟 嘅。唔系出特卡华系应该， 我觉得应该嘅，应该嘅。系啊，咁啊出翻特卡华咯， 打先得噶，大波，大波。夹唔夹到佢啊？唔系佢夹唔夹到佢波？ 唔系啊，已经我觉得已经唔系话识唔识打嘅问题啦。你见到其实对韦根嗰场波真系冇板，系唔好话板斧嘅，净系冇任何战术可言嘅。所有波 今年嘅问题啊， 唔系旧年会好少少。旧年嘅时候大家都知道，哦，由俾朗尼攞嚟发板，今年冇咗个位嘅时候 ，OK， 你见到嗰场波都唔系好俾杰斯发板，大家就系一攞住个波，哦，揈。大家就一系跑咁走上去，一系就揈个波得水俾云佩斯走咯。咁我调翻转佢啦，你冇战术嘅情况之下，冇任何嘢可言，落翻特卡华打翻可能个比较上系攻击少少嘅位，跟住俾云佩斯用咯，咁可能会好少少。 系咪怪个领队啊？你而家？ 好难怪嘅，你问我又好难怪嘅，即系因为我谂。我是莫耶斯，我都不会望住第一场去。 二三， 因为可能望嘅是望紧二三四五场去。 系 第五 第二三四五场都唔系好 最嗱喳，都系好难打嘛。 呢场应该大家睇得斯文噶咯。 呢场系已经系叫做好打，系咪第二周睇先？第三周系对利物浦， 第二周系对车仔， 第二周系对车仔，第三周对利物浦，第四周就 最易打， 最易打。 水晶宫 主场系咪啊？ 冇错， 第五场就冇加啦， 对曼城 系啦， 咁即系攞三分啫，即系水晶宫嗰三分就咁 dead set 咯，其他四场睇嚟都系香嘅多。 即系我 off 麦，我 off 麦都讲嘅，你问我系咩咧？曼联如无意外咧，就食硬利物浦嘅。 哦，你咁样讲， 我都系觉得食硬利物浦。哦，第三周 咁啊，九月一号睇睇啦，系嘛？ 现场 啊，现场睇啊， 我惊你出唔到个 系咯 门口。 但你问我，唔系我真系平心而论讲，我觉得系冇晒过去所有嘢噶啦，咁系几食硬利物浦。咁但系你话。点、啊？总之嗰句一撇惊咁咯。咁你话唔买一样啫，即都系唔买人噶啦，冇计啊！而家 哦，卖佢嘅， 即系除咗阿仙奴险签，曼联都识晓险签噶嘛。 哦，咁啊， 系险咗好多个啦。 哦，嗱，今年可以斗险得斗得斗险啊！ 我真系觉得系咪？如果你 唔系咁，有消息话佢哋可能曼联可以即系仲要枪之前咧，就考虑出5000万去买阿奥斯尔嘅。 哦，系啊， 今日有新聞系咁样讲， 系啊，啱啊， 系啊，咪 算啦， 早两日已经讲， 唔系真系噶，你 俾个迪马利亚去好啦， 你而家咁样，唔系你而家咁样打落去嘅话咧，你俾我拣咧，唔好烦啊，你纽卡素度执翻两三件中间翻嚟， 哇，纽卡素你话执啊执啊，真系， 你千八2000都执啦， 两房俾你嘅， 系咯，你执翻两件顶住喺度打咯， 你千八二千，佢不如考虑下抌3500去买翻个费兰尼啦，我话抌咗 3000啦。 我话 第一周肯放噶， 我话 阿仙奴卖啲俾佢啦，执翻啲啦。 嗱，第一周 阿仙奴有得，佢有想要啫，假大佬。 第一周好得意噶，就要睇啦，就系话咩咧？几个嘅主角，第一样嘢巴尔出唔出？讲咗巴尔，好似话唔出啦。 唔出，讲咗。 第二样嘢肥童出唔出啦？肥童应该唔出啦。OK。第三样 嘢，苏亚雷斯出唔出？ 苏亚雷斯根本都停 赛啦。咁而家仲有就系、是、你问我就系费拿尼出唔出啦嚟紧？即我覺得如果呢扎人 OK 撇除咗停賽嘅因素啦， 費蘭尼， 如果呢扎人全部第一場都唔出嘅話咧，即係話成個轉會窗呢扎人仲有機會走，但係出得打第一場嘅話，我就覺得就應該問題啲、 未必喎、 睇提你先啦，費蘭尼啱啱就過咗 release cost 嗰個日期。即係佢話而家， 所以咪要3500以上咯。 我唔係知啊， 應該就暫時 問啲咯， 應該都唔會㗎啦。 係啦，咁啊冇啦， 估計都。 我亦都估唔到的總嘅 taste 係咁嘅，扭卡數啲中場你都啱。 哦，咁係 卡巴 爺 咯， 卡巴爺咯，斯道高兩個咯，如果係就 其他黑掹掹嗰啲都唔識踢中場。 哇！你咁樣， 唔係一，你話最弱嘅係你最慘，連硬淨嘅位打三十線位。 喂，你都有睇過扭卡數全黑中場嗰？几咁恐怖啦！ 佢唯一一场叫做成功，咪波林车仔咯。 你咪喺咪嗰两件喺度还数咯， 系咯， 其他方法咯。 佢冇阿迪奥迪啊， 系咯， 同埋又要咁样，唔系同埋要咁样讲。你就翻莫耶斯个痛啦嘛，即系当年爱华顿，我哋一路都讲紧系好烂烂仔波，好多时即系费兰尼红牌攞出场，莫耶斯其实成功。扭到愛華頓 算嘅，費蘭 係夠難 啊！第一場曼聯咧有機會踢五四一啦， 五四一 唔係中輸打中場咯。 其實佢而家呢個球員結構同埋呢個陣容咧，係好大機會踢五四一嘅。 係咁啊！就講咗咁耐曼聯啦，講下對手先得㗎，史雲斯。第一件事講下傷兵啦，迪古斯文今場波咧就肯定係唔出得㗎啦。 係啊， 咁啊，其他都基本上除咗 Jojo Surfi 同埋啊帕布魯香蘭迪斯，就可能有啲疑問，即係可能未必出得之外咧，其他都冇問題。咁啊，睇翻啲熱身賽就佢哋都相當之對板啊，即係呢個史雲斯，我諗好對板。我諗在座呢度。我唔知阿卡咩嘅立场啦，咁我諗大家都一致觉得应该史云斯赢啦啩， 赢啦，我睇赢。 阿卡点睇啊？ 我一定係要觉得曼联赢 嘅。哦，又觉得曼联赢。 系、我当我撑你，我当我撑你，我啲长风买细啦。 超你撑落 海。系、真係史云斯呢场真係好抵玩啊！真係主场啊！大佬 都唔会咁样讲啦， 系即刻 转。阿京一，你系咪想话俾我听你会买曼联啦？你话俾我听。 利物浦、阿仙奴、曼联 系难讲啊！呢啲 都系难讲。 撑还撑，唔好买落去。系啦，你撑曼联还撑曼联，唔好买落去真系。 哦，十蚊唔紧要嘅，十蚊表示下态度都唔紧要嘅。 上个礼拜啲 boy 嗰个开咗场，开咗 系又系三 中二嘛， 开咗场多蒙特。顶何 芬咸咯， 何芬咸踢两球俾人追， 唉，我咪笨咯，一知道伤咗，伤咗何芬咸，仲唔嗱嗱临 从 二比零嗰个波胆，唉，我醒唔起，唉，真系去到睇个慈善盾，诶，先知道醒唔起，真系攞， 哎呀， 唉，咁都唔醒水，真系抵死啊，真系。 今集个 tips 时间唔多，我 test 咗两个礼拜，我觉得我 OK 啊，我觉得我可以 tip 埋份， 留翻第三次啦， 慢慢 tip。 先听紧唔俾我讲你哋， 我咪一定俾， 一 定俾， 黐线， 系啦， 几多时间啦？ 系啦， 可以唞一阵嘅， 系啦，唞阵啦，阵间第三节再讲。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